谢池含情默默地仰视着他的脸，尽管黑灯瞎火的什么也看不见，他抬起手触摸他的额头、眼睛、鼻子、轮廓。你瘦了。 你也是。医院粮食够吗？ 够的。 多吃点，别舍己喂人了。 我去倒点吃的给你。 不用，我们有的吃。 骗我，鬼子都没粮食，你们哪来的？ 抢他们的呀，今早还吃了面包呢。 何峰表情松弛下来，嘴唇碰了下他冰凉的耳尖。 外面冷，快回去吧。 谢池当然不肯，任何峰推他就是不放。你带我走吧。 你跟着我危险，现在你跟那美国人在一起是最好的。 我不怕。 我怕。你要是出事儿的话，我会疯的。听话。 何峰用下巴轻轻蹭了蹭他的头，他屈着背，吻了吻他香软的脖子。你们在外面要小心，躲好了，不要硬拼。 知道了。你那个小姐妹在我那儿。 啊？ 会唱戏，游船遇到过那个，叫孟孟什么？ 孟元。 啊，对了。 他怎么在你那儿？ 有鬼子过来。 我需要药，你能搞到一点吗？ 可以，我去拿给你。 你哪儿都不准去，今晚。啊不，明晚我来找你，告诉我哪个方向。 二楼最西边的房间。 行，进去吧。 何峰忽然蹲下来拦腿抱住他，谢池爬到墙上坐着看他。何峰挥手， 快去。 谢池跳了下去，何峰立马转身走到李长胜身边。 几个？ 没看清，估计三四个。 走，干了他们。 解决完鬼子尸体，他们收集了武器装备，找了些吃的才回去。路上，李长胜与何峰说：“ 嫂子比照片好看。” 你没见我平常的时候，那叫天仙。 难怪你魂牵梦绕。 两人翻上藏身地，孟元熟睡着，他们轻声放下物资，一并靠着墙。今夜月明，光照进来，刚好投在孟元身上。李长胜看着他，叹了口气：“ 唉，这时候，女人长得漂亮就是罪过呀。”“ 女人没罪，漂亮更没罪。” 何峰朝向窗外，看着凉凉的月光。“ 有罪的是鬼子。” 谢池准备了一些药品，一夜没睡，紧张地等着何峰。后半夜，他无声无息地翻窗进来，谢池把药交给他。“医院药品也紧缺，我拿不了太多，只有这一点，不够的话下次。”“ 够了。” 谢池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，两人都沉默了。何峰笑了一下：“ 有什么话还要说吗？”“ 你还好吗？”“ 好啊，生龙活虎。”“ 哪里受伤了？”“ 没受伤啊。”“ 那你又要干什么？”“ 兄弟受伤了。”“ 我想跟你走。”“你就不能带我一起走吗？杀鬼子我也行的，枪是你教的，你知道我打得很准的。”“ 你跟着我很危险的，你别再说这个了。” 何峰从口袋里掏出几颗糖，塞进他的口袋里。“ 我捡到几块糖，你别分给别人，自己留着吃。” 谢池手伸进口袋，拿出一颗剥开，放进嘴里。“ 好吃吗？”“ 嗯。”谢池点头，忽然搂住他的脖子，吻住他的嘴，甜意在唇齿间蔓延，是桃子味儿的。 神力已久的青韵在这长久的寂静中缓缓升腾，和风抵开它，再吻下去一时半会儿就走不掉了。他沉沉地喘息着，最后吻了下他的鼻尖。 走了，我走了。 再多待会儿，天亮还有很久。何风背对着他，没有回头。他怕看久了忍不住，受不了，舍不得。 吃饱穿暖了，多休息，别仗着有两下子就乱出风头，多好了，啊！ 你也是，我……未等他说完，何风推开他的手，迅捷地跳出窗去。谢池站到窗口，看他快速地往墙边跑，头也不回地翻了过去。我等你。鬼子要举行入城式，最近小队巡查频繁，何风和李长胜夜里不敢往外多跑，更别说带着个梦圆了，只能让他暂时先待在这儿。第二天一早，外头就开始忙起来。听几个路过的日军说，仪式在下午，几个高级将领都要出现。李长胜咬牙切齿，口口声声要拘了他们，可是各制高点都守了日本兵，就是为防止入城仪式时出现任何意外，他们连头都不敢露，因为不知道哪里可能就站着狙击手。